感谢静宇，我们进入了我们的报时。 这就完了。 啊，刚才啊，这个时间关系啊，静瑜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歌完成，进入我们这个报时了。但是呢，刚才大家经常啊收看我们这个就是挑战新歌声，一定可以了解啊，静瑜这个歌唱水平特别特别的高。 关键是吧，他特别好心的是把这个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 对， 他完全不想耽误一点点送福利的时间。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下半时段的福利就要开始了，大家注意听题啊。接下来我们也是通过摇一摇答题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各种大奖。 摇之前等会儿大家都拿出手机关注一下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号。 哎， 今天要是不关注真的会后悔一整年。 这个拿好手机准备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题比较特殊，就是接下来我们获得奖项的节目组啊名称是什么。 接下来那这不得有预测的功能。 哎，对，你就等着吧，一会儿我们一旦出现了之后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吧。 好 那我们现在也是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在后台输入你答案啊，9.82元的现金红包等着你摇一摇。 天哪，来真的。 对呀，还有点开我们的公众号菜单的年终福利呢，有 K 歌券、摄影券、买手券，通通都可以领取。也感谢礼品赞助商天真蓝啊，和搜狐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先知道啊，这个也是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后面所要颁出的奖项。 所以接下来就是公布答案的时候，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初阳为我们继续 介绍一下 颁奖。 那是花草奖，是青年广播的。 再说一遍什么奖？ 花草奖 啊， 花草 就是传说中的校花校草那种吗？ 校花校草， 真正证明颜值的时候到了，对不对？ 来看一下视频。 他们是982最年轻的团队，他们从校园走来，将年轻的声音带到我们身边交朋友，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就是982唐伯虎点秋香团队，恭喜他们获得花草奖。 恭喜 恭喜恭喜啊，真是特别年轻颜值超高的一个团队啊。 我们要把花花草草奖颁给唐伯虎点秋香 啊。 他们将获得的奖品是由京东智能酷玩提供的小方智能摄像头，买摄像头上京东。 哎呀，魔虎点秋香这个节目真是特别让人的羡慕啊！我每次节目后面呢都是他 羡慕什么？有你什么呀？哪儿都有你，一说找对象你就来劲， 所以羡慕嘛，没机会了还不让羡慕？ 你留着给你家孩子用吧。 哎呀，是个好主意。好， 再选择一下啊，真心换还是大冒险？真心话是吧？张悦、那个大佐还有一梦啊，这个韩雪是因为生病了没有来。张彤呢？ 张彤是因为陪着韩雪所以没有来。 哦，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请你们各自回答一下，就是张彤作为这个博虎点秋香的主力主持人，当然一梦也是，大佐也是。你们的另一半儿， 张悦你来干嘛来了？ 张悦是制作人。对，你们另一半儿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张彤有没有女朋友？ 现在据我了解所有人都是单身。 张悦，你是在包括你自己吗？所以你在征婚吗？我们是不接受大龄男青年的征婚呢。 是这样的，本来吧，我计划我们这个征婚交友类节目吧就没有能拿到这个奖。我刚才还想问一下小梦，这个奖从哪个批发市场买的？我想买一个。我们这个交友节目呢，这个经过一年的这个成功的这个实践，结果呢到现在还没有成一对儿。我觉得我们这个下一步还需要这个加把劲儿。 希望你们那个抓紧啊，因为这个本身做这个交友类节目，自身的问题也要主动解决一下。好， 对，做了半天交友类节目，自身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他自身还是有问题。 问题出在自己。 奖品没发吗？发了吗？ 好，我们的奖品呢是由京东提供的这个小方智能摄像头，记得买摄像头要上京东。 好，感谢各位，请各位落座。我们下面这个奖项啊，特别的有意思啊。请我们韩老师来宣布一下我们下面这个奖项。 就是这个奖宣布完了以后，你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我哪敢出问题、 因为你戴眼镜了。我们要公布的是大跌眼镜奖。韩老师， 好，大跌眼镜奖，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他们和我们不在一个次元，却在同一个世界。他们爱音乐，我们也爱。我们爱唱歌，他们唱的也不错。我们和他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他们就是漫游嗨翻天团队，恭喜他们获得大跌眼镜奖。 哇， 我相信大家看到获奖的美女之后，一定会像我第一次听到节目一样的大跌眼镜。 谢谢何老师。 嗯，这是小美，是我们的慢摇嗨翻天节目的主持啊。小美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 险？真心话。嗯，大冒险是这样的，大冒险是这样的，就是明天晚上呢，给大家做个预告，明天晚上我们漫游哈芬天自己的年终特别节目，然后大冒险要留给自己人大冒险，然后今天就先那个真心话一下哈， 韩老师 非常欢迎各位同仁明天晚上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韩老师他嫌弃您。 明天看完之后，不光让大家大跌眼镜，很可能从椅子上跌下来，对吗？ 我觉得可能我和许可会从椅子上跌下来。 好的， 小美选择真心话哈。刚才他们问的那些什么庸俗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太庸俗，我们就不提那样的问题。我们今天要有深思想深度的，好吗？ 多大了是吗？ 不是，你单身多久了？好吧，我们知道了。好的，恭喜。这样啊，替观众提一个问题，就是平时的压力非常大，我正在找嘉宾呢，还有策划节目都压力非常的大。那么这一年来最压力最大的是哪一期节目呢？ 应该算是第一期吧。然后大家其实也知道，我是被我们的班主任骗到982这个频率的。然后就是原来在新闻台一直都是在播新闻嘛，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主持节目的经验。然后今年是来了982，而且要做一个大跌眼镜的节目，其实当时我还是特别期待的，然后前期也是找嘉宾找得非常头疼，韩老师应该也知道。后来在第一期节目，就第一期试播之前，其实我还心里有点小小的期待，我说这个节目在 B 站上放，那肯定得火呀，那不火就没有天理了，就是怀着这样激动的心情，第一期节目只有40多个人来看，然后当时就觉得，心里确实是压力也是特别的大，但是好在我觉得坚持吧， 嗯， 就是大概在这个节目开播半个月左右，有一个那个粉丝他给我们发了一封私信，然后就说我每天都会看你们的节目，然后你们节目我觉得还可以有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改进意见，我这封私信我到现在一直都留着，我发现真的会有人来关注我们，所以是慢慢的走过了低谷期，然后现在在 B 站上也有将近10000的粉丝，真的非常开心啊。 从一开始的40人增长到现在的400万，这个心路历程也是蛮感人的啊。好的，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哎，另外是不是还有奖品？ 有奖品。 哎，对，我们的奖品呢是由啊京东智能酷玩提供的小辣椒 VR 一体机。 好开心，我一直舍不得买，今天 看到这个也大跌眼镜了是吧？好的，恭喜。 恭喜，再次恭喜我们宅男女神小美。 哎，其实啊，这个这一年的就是从筹备到我们的节目开播呀，可以说真是酸甜苦辣泪水汗水，整个就是伴随着我们982的所有的人员一路走下来的。 嗯， 各个工种和你们无法想象的那种工作量都在大家的肩上，因为第一个可视化的广播，这是大家可能嘴里不常说出来，但是在心里的那种压力让你无法想象。而承担这份压力的呢，除了一些老广播人之外呢，也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非常非常年轻的朋友们。 对，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对于80后90后各种各样的一些给他们冠以各种各样的标签或者名头，但是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些年轻人，这些真的姑娘小伙子们把这种压力不仅扛住了，而且在这个年底的时候给我们交出了一个特别棒的这么一个答卷，可以说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芳华正茂982同学迎新会，我们所有的姑娘小伙子们年轻的主持人们对得起芳华二字，无负自己的芳华。 所以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各位分享到的是2017年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很多很搞笑的有趣的一些短片，但接下来呢就是煽情的时间了，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些不管是中年少女也好，油腻的中年男子也好，佛系的各种类型的主持人们在镜头前那些暖心的瞬间。 晚风拂柳笛声。 是谎言。 饲养的那条小金龙有过一番恶斗， 可以等，等到你再变回我的黎叔哥。 只叫半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 离寒。 但请记住，这里是你们永远的家。北京青年广播。 哇、哦！ 刚才最后这个男生就是我们的校长伍洲彤老师。 不用说，大家都很熟悉。 很多半夜睡不着的夜猫子都是听着零点乐话长大的。 你不能这么追星，你这么追星对明星不好。 你们小时候没赶上，我才听到过。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为之付出努力的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们，包括我们幕后那些英雄们。 对，咱们刚才啊一直是在怀旧，其实呢2018年还有几天就要到来了。那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在新的一年呢，节目上也会有一些变化和惊喜，让我们看一看啊即将亮相的新节目有哪些。 青年说播出时间周一到周日早8点到10点，节目方针针对活力四射的青年人群，打造一档引领青年舆论方向的大型青春励志类节目，内容涉及热点服务资讯、旅游团市委活动、求学求职、自主创业以及青年榜样或意见领袖访谈等，弘扬青年正能量，潮流梦工厂。播出时间周一到周日下午5点到7点，瞄准年轻人的潮流生活领域，是一档主打青春成长、时尚搭配、活力健身、母婴亲子、旅行生活、电影音乐、科技数码等方面的综艺谈话类节目。挑战新歌声是由北京青年广播在每天晚8点到9点播出的一档音乐真人秀栏目，栏目定位年轻都市人群，以音乐为主线，穿插素人 K 歌、选秀、点歌、脱口秀、音乐专题等多种形式，打造传统广播与手机 APP 相结合制作推广的多种端全媒体栏目。10点打火机播出时间周一到周日晚10点到11点，是一档针对城市20至35岁的受众人群，通过音乐欣赏、谈心聊天、读书分享、心理解读等陪伴方式，给予深夜真诚关怀和温暖情谊的节目。 怎么样 啊？这是 大概介绍，以后有没有很期待？ 好多新面孔。其实呢，作为我们同事来讲，可能都是老面孔啊。但是呢，在我们青年广播亮相，真是让人心里特别特别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对， 那我们欢迎新同学，叫老同学来欢迎吧。来， 好， 珊珊来给我们迎接一下我们的新同学。 所以在2018年的早间，我们的金鸡报晓会由谁来带出这第一声呢？ 好，我要送这个新同学一个礼物啊，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晚起毁半天，早起傻一天。做了一年的早间节目，我觉得其实带给我很多帮助，比如说脾气更加的暴躁，然后皮肤变得更加的暗淡。我希望把这个接力棒传下去。张悦， 张悦， 早上叫你起床。 爱笑的女生通常鱼尾纹都不会少，爱笑的男生、发际线也都不会浅。 其实本来我这个，我感觉我已经逃脱了做早间节目的噩梦，没想到兜兜转又回来了。原来在新闻台做早间，现在又回来做早间。已经做好了晚上不睡觉的准备。 好， 我 说到做到哟。 你喜欢这个凌晨2点喝酒？其实有一次我凌晨喝到4点来钟，然后那次还要早晨8点钟。这个播音，然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睡在了直播间。 所以这是一个拼酒量的时间。 所以说希望就是明年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罚他， 我们俩摩擦摩擦摩擦猪， 这个更好的 张悦，张悦啊， 一起起床好吗？ 作为过来人呢，提醒一下啊，明年继续做早间节目，你对你的头发好点儿。 好的 啊，好了，就这样。 我估计没救了。 我们节目组可以为你提供一些什么补你的发际线的一些小的小神器， 比如说水彩笔什么的。 对，粉笔呀、啊。好了，我们来说一说青年说明年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吧。 明年青年说我们大概有三个板块吧，其中一个板块就是我们要做重点的青年资讯服务类。我们相信我们据统计吧，我们北京市大概有800多万的青年人，我们要这个作为电台，我们要服务这些青年人，而且真真正正做一些接地气儿的节目吧。你看，比如说我们会做服务资讯啊，包括一些小情报的连线啊，等等等等，还有话题互动，还有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会邀请非常优秀的我们的青年的领袖啊，青年的榜样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青年人的事儿。刚才看了我们前面的那个回顾，我挺有感触的。我觉得就是这一年我们一帮年轻人做了一帮这个就是用现在啊我们十九大曾经说过的话，就是想都没有想都这个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我们都已经这个做了。所以说希望明年的青年说能够让大家耳目一新的状态吧，谢谢。 好，谢谢张悦， 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啊，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张悦把头发都忙掉了，多辛苦啊。 好，继续，我们要让奖品这个像发际线 再次飞起来啊。 好好好好好， 奖品飞起来啊。好，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摇奖福利要开始了，大家听题啊。我们明年早8点到10点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哎，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后台输入您的答案，我们9.82元的现金红包等着你摇一摇。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NC Space， 也就是 NCSPACENC Space， 后台输入优惠券三个字， 不要输错字儿啊，就是优惠券这三个字儿、 哎。对，就可以获得平台的无门槛的啊这个优 惠 券，以及众多最好玩的时尚资讯。那 NC Space 将带你体验不做作的品味生活。 接下来我们的全新的节目依然要来跟大家亮相了。这样的节目其实在2017年已经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对， 而在2018年其实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亮相，而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变成一个更加容量庞大的一个2.0的版本。所以到底是什么节目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潮流梦工厂，我们所有的俊男靓女们，当当当当。 你看袁一特开心啊，他是一直这个团队 的。对，我也是其中一员了，很开心可以跻身这个其中。那我们把这个话筒交给你们，然后不，我看这里，看这里，看你们前面那个镜头。对， 来来来啊，把我们的这个话筒呢交给我们明年的这个潮流梦工厂的团队，让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 拿个计算器是个什么情况。 哎，讨价还价吗？漫天要价。 那好，我们先请这个子最高的这位来。 OK， 好，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板块咯。在明年我们升级版的潮流梦工厂呢，我将来做两个板块。首先就是每周二晚上5点到7点会跟大家准时见面的，依然是这个健身的环节。那将是由我跟泽华来做这个固定搭档，带给大家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健身内容。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请到很多国内非常有名的健身大咖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身的干货，把你的悲伤和脂肪通通赶走，让他们再也不在你身上。另外呢，周六的时候我跟一梦会在美妆方面给大家一些我们两个的小分享。 没错，我们还是延续了今年的这个女神化妆间，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美妆还有护肤的一些小常识。 是的，同时也会请来一些非常专业的化妆师呀，还有一些彩妆师，以及一些非常好的产品可能会带给大家。那说到我手上的这个计算器呢，其实是因为刚刚我们女神节目组得了2017年度的这个败家奖，但是我想说的是，在2018年我们升级版的2.0节目版本当中，我们要开始精打细算起来了。那这个精打细算的这个事情呢，就要交给我们的苗珊珊了。 噔噔噔噔。 刚刚小雨说到精打细算这四个字的时候，突然感觉她老公在屏幕前可能会擦干眼泪。 我就想问一句，袁姨，我就想问一句，你们组里到底有没有一个过日子的人呢？ 我跟你们讲，我们节目主旨上 没看 把每一次 都到我手里 都花在刀刃上。 哦，那好那好那好， 来吧， 刀背上了， 来，放心了。来，有请苗山。 好，大家好，我是苗山。其实为什么把这个计算器交在我手里，也是因为明年我负责省钱。因为在以后每周日的下午五点到七点当中，我们潮流梦工厂这个板块叫玩转市集，还有一个抢镜的。 对， 然后这个 棒头不好看 啊。市集最开始很多朋友说是不是有点窄，讨厌，是不是有点窄？其实一点都不窄，凡是带摊儿的都归我。比如说摊位的摊。 好嘞。 为什么说摆摊呢？就是我要把我这个节目变成一个市集摊位，所以以后什么买特价机票的，想免费什么出去玩的，或者特价出去玩的，想便宜吃双人晚餐的，每周日下午一定要关注我的节目。预告一下， 练摊苗是吧？ 对对 对。 预告一下，1月1号我们节目的第一期节目，我会带来一些特别神秘的大礼送给听众朋友。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在第一个周日1月7号的时候，我会把您最关注春节的时候淘来的最实惠的套餐在我节目里一并一网打尽，所以准备好了吗？哎呀，真是 精打细算啊。 对，当然了，我们除了这个买东西精打细算之外，我还跟小航一起要做一个数码类的节目。小航负责专业，我负责当棒槌。来，小航介绍一下。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数码节目啊是在每周五播出，时间段依然是5点到7点钟。那其实呢，这个现在我们的智能生活已经是遍布我们的方方面面了。 没错， 不止用智能手机，在家里面的话你也一定会需要一个智能的生活的空间。比方说像智能的冰箱、智能的台灯、 智慧生活嘛，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包括进去。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栏目名称啊叫做智享生活。 智享生活 比以前的这个光是聊数码的话呢，可能这个范畴更大了一些。 对， 因此呢我们也会进行像是从北到南啊全国各地的友台进行相关的连线。包括我们也会请到特别在行的数码行业的一些专家呀，嘉宾呐，为你答疑解惑。有任何的问题就尽管问过来，我们给您去进行实时的沟通。此外，还将会跟朋友们先预透一下。 好， 我们首先会在1月12号，也就是明年第二个周五的晚上，我们会连线在美国消费电子大展 CES 前方的特派密探，会给我们传回来那实时的影像素材。 我应该是配合哇哦这样的背景音。哇哦哇哦。所以相当于我们在把这个怎么叫省钱， 对， 价格战，包括什么到底是 性价比 哪个高，渗透到数码生活里面。 你俩 跟大家 适合练摊。 没错，那其实呢这个苗山呢，他作为一个数码小白啊， 小白 肯定他会用他自己那些个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问给我们的各位嘉宾朋友，他们也会以他的角度去帮您答疑解惑的。 上次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测试节目 啊，对， 小航已经把自己的手机豁出去了， 膜都现场抠了。 我们现场看看下期节目他到底豁自己的什么， 就开始要拆背盖是吧？ 行， 别惦记我的手机。 我们把话筒从最右边递到最左边，悲伤与脂肪的脂肪也没有说话。 好，脂肪， 对，脂肪都溢出来了。 悲伤和脂肪今天比较悲伤，我们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就是永远的负面教材泽华，明天在节目当中呢，将会继续的做负面教材。让大家都可以练得更加的优秀，然后可以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组员，谢谢你们，也期待咱们一起在2018年共创5点到7点，每天120分钟，120分钟，你看不来吃亏，看不来上当，每天看就好了呀，对不对？ 我终于知道大家为什么拿计算器了。 行，我们2018年见，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 拜拜， 谢谢各位。今天知道吗？在日常工作中啊，小航就坐在我前面，那是潮的不得了，真 是 特别的。 你都不需要加湿器，对不对？有他在，要很潮 吗？绝对不需要啊！你就是每天浑身湿漉漉的，就是每天看着他，特别特别的羡慕，觉得自己活得特别老派，觉得自己活得在，尤其对新事物的接受上，包括很多新的器材啊，你就每天听他那发出各种各样的怪声啊，特别特别的美好。也相信明年呢，他会给我们推荐特别多的电子产品和时尚的物品。反正我已经扫了很多盲了， 被安利了很多哈。 对。特别棒， 明年继续被种草。我们接下来新节目的推荐还在陆续往前，我们要进入到的是2018版的一个升级版的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我们也以传帮带的方式让老的主持人来带出我们新的主持人。 对呀，我们的格莱妹呢 刚才获格莱妹奖的格莱妹静瑜在吗？来迎接一下新同学，来静静，有请有请。 哇，大家都真的很配合。 我应该站到哪儿？ 每一位出场都自带 BGM。这是我手中的一个信物啊，接下来要把它交给道道，因为道道其实是真的是非常资深的 DJ， 而且在音乐圈当中有很多自己的好朋友，相信2018年可以给这个节目增添非常多的彩。那在这里呢，其实我想很简短的分享一个小故事，在我们节目这半八个多月当中，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以及三楼的直播间当中来过很多的爱好音乐的音乐爱好者，他们当中有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身后的这位我们， 哎呦我的天哪， 我们老板的粉丝， 对对对， 那位朋友呢、是真的是听了我们节目之后自己报名来的，来了之后唱得非常的好， 是吧？ 然后呢，他现场就说，他说，哎，我当时真的是听吴老师《林美夜话》长大的，对不起，这是原话，这是原话，见一下吴老师。而且呢，当时我问了他，我就临时给吴老师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您能不能帮我给他录一段话？当时吴老师连着在开两个非常重要的会，在会议间隙出来给他录了一段，说你好，我是吴周彤，这里是林点乐， 我们要听原声，我们要听原声，现场 听原声， 听现场，听现场。 当林点的钟声在耳边轻轻敲响，我们又共同迎来了新的一年。我是吴周彤，欢迎继续收听 FM98.2。 哇，哎，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台的台标，我觉得。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收获了很多，因为当时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那个小姑娘当场听到这段时候就开始哭，完全抑制不住，节目没办法再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 那怎么办？空播了吗？当时 啊，没有了，变了一首歌了。当然我是可以唱的，号称中华小曲库。 哎，那现场你 刚刚唱过了 啊， 所以接下来中华小曲库这个麦霸的麦就要交到道道的手里。 我的天哪！ 接下来一年，相信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会收获更多的感动，以及更多有梦想的人可以在这里实现他们的梦想，登上他们的舞台。 哇，谢谢！这好像是那个让我想到了像什么世界小姐呀、中华小姐这样的，这是上一年的冠军，然后交给下面 格莱美。 这个我应该就是格莱姐了。对，这个年龄已经超纲了。其实这个从静瑜手中接过这样的一个信物，我还是很有这样的仪式感的。明年呢，2018年挑战新歌声，我们将继续。那其实我在这儿先介绍一下明年的一个构成部分吧。今年呢，今天啊，我们全部的人员没有到齐，只有我、泽华还有我身边的大佐，我们三位哈，就作为一个代表了。那我呢，也是将作为2018年挑战新歌声的主持人兼制作人。我是道道，之前呢也做过很多年的音乐节目，但是呢，在982，我觉得可能赋予我的更多是青春，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一样，芳华正茂。我觉得这个明年呢，可能会有更多新鲜的玩法，比如说我们会有很多的小环节啊，真心话大冒险啊，还有和你一起唱，还有迷之歌单，也会请到很多的嘉宾，有我的朋友，也有专业的一些歌手，还有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素人嘉宾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可能会更嗨。这样吧，我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两位主持人，都是非常年轻帅气的啊。来，大佐。 要不泽华哥先来吧。 对， 泽 华 哥来，对，要不你的年纪。 我今天这衣服穿得非常的到位，无论是在刚才那个潮流梦工厂，还是我们明年这个新节目，都是非常的到位。 悲伤与脂肪，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的存在就是悲伤两个字。 我们并没有给你这样的人设。 我们想要听现场，听现场。 对， 从来没有再调上过， 真的吗？ 北京电台，你想会唱歌的、唱得好的主持人一数一大把，唱得最难听的主持人只有我一个。 哎，你别说， 没有泽华哪来你们？ 真的 好听， 我还真没听过泽华唱歌。 你不会， 要不然你听唱几句好不好？ 来， 你刚才不说什么想留不敢留才？对，所以呢，想留不敢留才最寂寞。 恭喜你没有走掉， 终于跑了， 果然是跑掉。 我还说是没 所以。 你再坚持一秒就好了。 这个、 你想想，主持人都唱成这个样子。 哎，校长发话了，校长您有什么疑问？ 我感觉我要被撵走了，不要。 因为这是我们青年广播的一个非常专业性的音乐节目，你也知道我是从音乐做节目这么多年， 评委上身， 为什么要让一个 悲伤，让一个悲伤的主持 呢？我后来想了半天，可能就是说，可能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有一些不正确的发音和跑调到底是什么样子。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扮演更多的角色了。 是的，其实泽华的存在就是，虽然说唱歌跑调，可是呢，我觉得泽华是我们组的颜值担当。 帅就好了， 大佐，我要是你，我就走了。 大 拜拜拜拜，不送，唯一的颜值担当了。 我还说我是这个颜值担当之一，下面就是我们的颜值担当之二了，大佐。 没有，我那个颜值担当，那个前面那颜值担当呀，一共四个字。 不，咱俩得组到一起，颜值担当。 对，我就是这边这就是 只有颜值，这就是 担 当， 然后我就是那智二。对，我在整个的节目组里边那个扮演的就是这个这个范二的角色嘛。这颜值有了，然后专业的音乐点评也有了，因为之前在这个静宇姐的节目当中也是做过很多的，对 官方替班， 对， 非常熟悉。 然后呢，也是对整个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呢有很大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吧。然后也希望能在2018年的新节目挑战新歌声当中，为整个的栏目组做出更大的贡献吧。 嗯，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一看你们这个节目整体的一个规划。我们来播一下视频，好不好？ 好，好，那看一下。 是王悦，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够参与我们2017年度最后一次特别节目，也就是特别直播了。但是也是在这儿赶紧先送上年末的祝福啊！希望大家新年快乐。在2017年呢，是非常荣幸的陪伴着大家在982活力榜这个节目当中走过。确实，这一年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收获，同时呢，也是得到了满满的幸福感和快乐。在明年，也就是2018年呢，也要为自己的新节目打一个 call 了，我们将共同为大家呈上的是挑战新歌声。在明年，希望可以用声音的方式，用歌声的方式，带大家感受到更多的故事和温暖。当然了，在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在今年在之后会一直的关注我们的活力982，关注我，同时呢关注我们的新节目挑战新歌声。大家新年快乐。 嗨，大家好，我是道道。2018年快要来了，那在这儿呢，也要祝大家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能够实现更多的愿望。希望呢，每一个人，男生越来越帅，女生越来越亮，身材越来越好。当然了，希望大家工作、学习和生活上，还有爱情上都能够事事顺心。那2018年来了，我们全新的挑战新歌声也即将跟大家见面，那全都是新的。首先呢，在这个主持阵容上，我们会有更多的主持人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持团队，每天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内容。那也会有更加给力的嘉宾，现场会有更加丰富和好玩的有趣的玩法。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就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哦。然后如果你要是也想来唱的话，欢迎与我联系。 我们绝对要公布一下节目组的联系方式，是不是？ 对，其实就是我的微博来着。 好， 我还想说建来大街14号呢。 啊，14号没有。刚才呢，我们也在说哈、啊，就是看视频的时候，然后刚才我的前任， 你的前任，妈呀， 曾经很相爱的在一起。 对，静瑜说他真的是什么情况都遇到过，我就觉得明年可能我们这个节目组会压力山大哈。2018年， 其实有很多的尝试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多的新的玩法，包括像整个的唱吧的系统。还有包括像整个用 CD， 其实我们每次要把这个直播间玩得特别的花、嗯、包括其实这个大屏我们节目用的最多，就来回给他挪。其实事实证明质量真的很好， 是吧？我跟你说，那天我用了一下这个 KTV 的系统，还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有一种把那个 KTV 搬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的感觉。 您在夸这些设备的时候，你们俩中间后面那一位皮肤不太白的那一位老板、嗯、笑得特别的开心，因为这些都是他 特写， 他拨钱给你们弄的。 而且刚刚袁一还特别提醒了一下、啊、说有报名的这个方式、嗯、其实今年也有好多的朋友是通过我们这个官方的报名渠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包括刚刚大家一直问说是，哎，为什么泽华唱跑调还继续在这里？你知道每次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说，我们 就是你自己在 Q。 我们982欢迎所有有梦想的人来这里展示，不管唱的好还是不好，因为这就是年轻的力量，这就是年轻的榜样。如果专业歌手，我们就去听专业电台，去听 CD 就好了，我们就是要听真实的力量。 后面也要听我们的节目， 有梦想就来唱，真的是没错的啊！不管你唱的怎么样，只要你有梦想，想来就来咯。 而且一般 KTV 只有唱歌，我们这个 KTV 当中还有跳舞，对不对？ 你要 还有 rapper， 不，一次性全展示完了，明年还怎么办？ 哎，现在如果要有 music 的话，我们主持人泽华真的是多才多艺。 不，大家以后可以在这里面拼舞、去尬舞，不同的尬舞。 对啊，来呀、啊，尬舞！ 你是尬舞，为什么要让别人跟你一起尬？ 这样才会更尬。 对，其实明年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乐队来到我们的现场，因为如果要是可以这个声光电都能齐备的话，现场还会对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展示，就是给大家一个live show 这样的感觉。 老板手心出汗，又要 要花钱， 这 都是钱。 计算器呢？ 请大家期待我们全新的挑战新歌声，在我们的大领导、我们的老板，在我们的监制，还有这个我们身边的可爱的同事们，这些主持人们的陪伴下，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持团队哈， 嗯，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有梦想就来唱，好好来报名吧。 谢谢 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的组合。 我跟你说啊，尬舞这事儿真不是胡说的。当年呢，道道曾经教我跳过舞。 道道教你跳舞很对呀、啊，就像小熊和洋娃娃跳舞、啊。 我们当时呢， 对对， 五位同事一起跳那个 nobody 的那个 啊， 然后我们这 果然踩不上点儿。 我五个人加起来正好1000斤。 因为你一个人占了半吨，是不是？ 对，我们当时就是一大胖子组合，跳这个舞特别特别开心，舞台都蹦塌了。 好，那也欢迎政委明年可以加入到这个挑战新歌声的这个报名团队。 我不负责唱歌，我负责尬舞是吗？ 好，可以。 不来不就明年没空。好啊，这个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棒、特别棒，在晚上陪着大家的，虽然没到零点，但是也挺晚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 好的节目 接力棒真的应该从这一位手上传出，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人有这个资格了。 对， 这个声音来自982，最动听。最有魔幻效果，大家不要给我镜头了，赶紧把镜头切过去，我很尬的。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啊，请吴老师把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迎接到我们的班级中来。 好，我先说一下啊，我要送给他的这个应该叫什么牌，或者叫这个乐剑啊，是代表了一种音乐的一种精神。因为我觉得在我大学毕业就到了电台，然后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用我的声音去试着去讲述我内心的一些感受。没想到呢，这个节目后来有很多人在听，到最后呢，它成为了一个几代人的一个美好的记忆。 几代人 、 吴老师， 一岁一代，你想呢？一岁一代嘛， 反正三岁一代都嘛， 一代一岁嘛，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我觉得到了这个我要做管理的时候呢，就没有时间再去直播间了。但是我一直觉得那个时间应该有一个比我还要好听的声音能够出现在我们的982。我一直在寻找，其实那个声音早就有，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来到我的身边，然后在北京青年广播用他的声音来感动更多的人。终于他答应了，所以我非常开心。今天我要来给大家介绍我们明年的一档新的节目主持人，十点打卤机的主持人，也是我的好兄弟周准。 谢谢。哎呀，您看这心潮澎湃啊。这个我先拿着这个啊。其实这个节目我听过很多年，零点优化21年啊，21年的时间，我曾经在一个很这个节目一做了21年，我然后在一个很简单的小房子里听过吴周彤的节目，然后就是特别感动，而且我第一年来台里的时候，我就特别像一个小孩一样，拿着我的样带就进去了，说吴老师，这是我做的样带，你觉得我可以提零点优化吗？ 真是敢！ 对，我那个时候特别的莽撞，有这个机会来到982，跟吴周彤老师，跟所有敬业的团队，还有兄弟姐妹一起做这个节目，还是很开心的，非常的兴奋激动。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这个节目好像跟之前调频的感觉不太一样哈，大家都非常的快乐开心，有唱歌，有跳舞的，还有卖药，不是，还有开玩笑，还有卖很多的时尚的东西。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听歌的感觉啊。 对 啊，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打卤机，因为你的节目时间是10点嘛。 对 啊，因为我的节目时间叫0点乐化，所以我特别希望我的兄弟能够也把一个时间刻度刻在那儿。那么10点我觉得也是现在一个人在临睡之前最好的那么一个时间。那打卤机是什么意思？ 打卤机是因为我有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卤机，里边有已经好多好多人哈，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做晚间节目呀，什么时候跟我就好多年，然后就有一个打卤的环节，就是现在城市人嘛，节奏很快，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要求和需求，就是音乐的部分，然后我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会把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就是充分分享给所有喜欢音乐和晚上的朋友，比如说可以录音，可以发图片，可以介绍书，可以介绍他喜欢的饭馆，可以介绍可以去约会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打卤机的一个概念啊。 哎，我们有要求新节目都要录一个小的视频片花，有没有？ 有啊。 有吗？ 有。 那咱们看一下吧， 好 不好？好， 看一看。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打卤机，等你来找我。 在干， 听不到我。 这个，但是我们的观众和听众都听到，而且看到了。 嗯， 而且据我了解的话呢，这个周总还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视频的内容。 对， 然后呢，到时候我们明年1月1号晚上的10点，大家可以来收听 FM98.2，来听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声音。当然了，我觉得他也很有压力。我觉得你很有压力，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一直关注的一个节目，所以我不希望这个让我倾注于非常这么多希望的一个节目出现任何问题。所以呢，明年准则你就 好 啊， 好的， 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做得最完美。 我希望把最真实的一个夜间收听音乐的感觉带给大家，这是我最需要做到的啊。 对对，因为你的声音很好，但是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得到？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别人看不到我，所以我无所谓。然后呢，所有人都会想象。然后，但是现在呢，你每一期节目呢，都会有很多很多人会眼睛看着你，心里面也会跟着你，所以看你的。 好，我不能胖。 这个你刚拿吉的，是不是给我们也唱一首？ 唱首歌呗， 好不好？ 就是那个， 好吧， 电台情歌吧。 电台情歌，好， 好， 来，欢迎有请。 再说， 听两个声音好听的这个成熟男子说话，感觉耳朵会对吧？ 对。 来，我们赶紧把话筒的声音交给准子，可以试一下音。 嗯， 喂，哎，这是 真的，周准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好。 叫做电台情歌的歌。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缺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一座桥，当对方心底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这个我也听这歌想起你来，很多年之前就想起。像一个人的影子不停地在这个脑海里闪现，我觉得这个应该让你去演这个男主角，对不对？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